持話我要結 佢港獨㗎啦， 係啊，係啊，明先得，你唔係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或者紀念辛亥革命嗰個。 玉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玉敏踩場。今天是2023年的1月9號。1月8號呢，即是昨天禮拜日呢，就是香港呢就全面通關，啊，即是中國大陸內地和香港，啊，兩邊大家都即是，啊，全部都打開到大門，啊，出入自如，當然就需要有呢個所謂核酸報告啦，咁啊，即係陰性嘅報告，咁其他咧就啊乜都唔使噶啦，又唔需要隔離，兩地免隔離，咁呢個咧好多人話即係千呼萬喚始出來，嗱，中國大陸嘅嗰14億人咧就係即係突如其來先知道哇！原來全面解除封控，一夜之間個清零政策就消失，咁佢哋就可能倉皇失措，咁但係香港咧就期待已久，咁當然我哋覺得呢個係可以講話香港好大部分嘅人希望見到嘅，咁而家啲人就覺得都已經躺平啦，與病毒共存，雖然一日都而家日日都萬幾單，但係大家都慣咗啦。譬如就台灣而家日日都兩三萬嘅，好多時都係嘛，咁大家都好似慣咗啦嚇。咁但係咧，其實係有分別嘅。我話俾大家聽啊，個分別就係呢邊佢啲配套措施做得好，嗱香港都 OK， 咁但係中國大陸咧同香港咧就一定唔對等嘅。喂，佢係亂咗套咁啊！而家係喂。一夜之間就將嗰個所謂動態清零不動搖直完全都冇咗影，係咪？而家與病毒共存，有14億人與病毒共存喎，係咪？咁你而家睇到過去呢七日香港嗰個所謂確診嘅數字，大家都已經係冇曬反應㗎啦。而家又唔使咩安心出行，咁而家去大陸又唔使隔離，大陸嚟呢度又唔使隔離，咁大家都有心理準備啦。既然係咁嘅話，嗰個所謂即係陽了的人數一定係急劇上升的，必然是係嘛？咁但香港起碼即係成個即係防控嘅措施裏邊，當然有好多問題，但係至少啊，即係嗰個配套咧，相對嚟講係如果同大陸比較，嗱呢個相對嚟講同大陸比較，梗係會比較即係嚴格得多，係嘛？嗱，我哋先睇翻呢一啲即係琴日即係開始通關之後一啲相關數據，當然好多人期待已久啦。我哋從人道嗰個立場嚟睇。有好多人啊，即係喺香港，佢哋大陸有父母啊，或者即係有親人啊，有啲直系親屬啊，咁三年冇見，係咪？咁你話即係呢一日係咪期待已久啊？嗱，呢個係一種即係從人道嗰個角度出發嘅，係咪？咁你要即係希望早啲啊，就可以通關兩地，可以即係嗰啲人可以來往，係嘛？咁因為有親人嘛，香港同大陸咫尺之遙，咁而家香港特別行政區喎，係咪？咁同中國大陸雖然就一國兩制，你係叫特別行政區啫。咁佢嚟又要需要證件，你入去又需要證件。咁啊，但係嗰陣時來去自如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就唔覺得有咩問題。咁但係而家慘啦，係嘛？即係你啲屋企人冇辦法見面。咁而家三年啦，係咪有機會見面，梗係非常之渴望啦。呢個從人道嘅立場嚟講。咁另外從經濟嗰個角度，經濟民生嗰個角度，係嘛？咁你一通咗關之後咧， 可能都會即係令到市面咧，即係相對嚟講啊，由一個死城入邊成一個即係相對即係人氣旺啲嘅一個城市咁啊。咁嗰啲做生意嘅人，特別係做即係做零售啊、餐飲嗰啲人咧，梗係好歡迎啦，係咪？期待已久。咁但係你要付出代價嘅，付出嘅代價就係話，如果你雙方面啊嗰、那個即係所謂檢疫。啊！佢係唔對等嘅話咧，咁就一定出現呢個所謂防疫嘅漏洞。出現防疫漏洞嘅時候咧，香港就真係最慘，係咪？所以我今日起嗰條題目咧，就叫中國大軍壓境，係咪？香港全面通關，中國大軍壓境。咁呢個大軍壓境底下，咁你嗰、那個即係、就是、又唔對等嘅嗰個檢測，咁就大鑊啦，係咪？嗱，我哋先睇下啲相關嘅數據先啊，就係、是。即係睇入境處嗰個數字啦，根據入境處嘅數字咧，呢、這個第一日咧，即係1月8日通關嗰、那個，即係嗰個人數咧，就係52,000人次以陸路同埋海路出入境。嗱，你講嘅係52,000人次，呢個係出入境加埋嘅。嗱，其中70%係出境，咁即係咩意思呢？即係香港去大陸嘅人，同埋呢個包唔包括出去外國嘅咧？呢一個52,000嘅數字，而家睇到呢個應該係專指即係同中國大陸嚇，咁、有52,000人次啊，以呢個陸路同埋海路，咁啊海路主要就係、是、坐船啦，係咪？咁啊，陸路就嗰三個口岸啦，深圳灣、呢個文錦渡同埋呢個落馬洲，三個口岸係嘛？咁陸路嘅口岸啊，咁另外仲有港珠澳大橋係嘛？咁加埋咧都係52,000人次啊！咁其中即係香港，即係呢個數字就講香港出境咧，就去咗70%，即係入境係得30%啊！咁得個慢鬆啲人啫啊！大軍壓境都係得慢鬆啲人，當然喺初步咧就可能會有啲即係人數嘅限制啊。咁而家個情況咧就第一，我哋即係觀察到啊，咁當然以而家嗰個即係琴日呢個咁嘅數目咧，你又唔會令到個市面忽然間即係好興旺嘅，呢、這個一定唔會嘅。但係嗰啲人咧，即係探親嗰啲就真係可以聚下天倫，呢、這個就係事實，係咪？嗱，即係今日嘅新聞就話咧，即係我睇到報紙啦，咁啊有一兩組報紙都有講嘅，咁其中呢個東方日報咧，佢就特登派個記者上深圳去做調查報導，咁就發現咗一樣嘢啊，咁跟住咧就有立法會議員咧就有反應嘅，咁發現咗咩嘢咧？就係話嗰個核酸報告喺大陸南下嘅，即係兩方面都要嘅，譬如我哋香港出境。啊！去大陸咁，你都要有個核酸報告，48小時嘅核酸報告，係嘛？咁啊，喺大陸南下嚟香港嘅，亦都係要呢、這、一個即係、核酸報告。北上嘅就即係香港嚴格檢查，係嘛？咁啊，試過有啲人咧，因為冇個核酸報告，個老人家，哎、我打咗幾劑疫苗，咁都唔俾你，都唔放行，係嘛？即係有個長者唔知道過關要核酸陰性證明，咁啊，於是就即係唔俾佢出境啦，係咪？咁佢話政府不近人情，佢打咗4針啊，而家驗咗又冇發燒，可唔可以網開一面咧？冇情講。但係調翻轉咧，南下嗰啲咧就好鬆嘅喎，佢係自行申報啊。呢度出就嚴格檢查，佢入嚟南下經過即係大陸嘅關口咧，就係、自行申報。自行申報出現咁嘅情況，望都唔望嘅都有，你明唔明啊？即係都唔睇你嗰個核酸報告。系咪陰性嘅報告？唔睇添嗱，咁呢樣嘢咧就好危險咯，係咪？咁所以呢個立法會議員咧就嗱，其實呢個咧就係兩方面唔對等嘅，係咪？嗱，你而家通關咗之後咧，你兩方面咧，即係無論北上或者南下都好啦，你都要出示48小時裏邊嗰個核酸檢測嘅無染疫報告，即係話陰性嘅報告，係嘛？咁而且要有效嘅預約證明，先至能夠順利過關嘅。咁但係有啲記者咧就上去睇啊，咁就 上去的時候經過香港的關卡的時候呢，咁海關人員就會詳細檢查啲文件嘅，包括嗰個 PCR 嘅陰性報告，係嘛？咁頭先講咗啦，如果你冇啊，即係自費嘅核酸陰性報告咧，就不能夠出境，係嘛？即係去大陸唔得啊。咁但係咧，調翻轉個記者咧，就翻香港嘅時候啊，咁佢自己知道噶嘛？咁翻香港嘅時候喺大陸。那個邊檢人員就沒有嚴格把關，即是無論南下的香港人或者內地的旅客呢，都沒有被即逐一查核報告，是吧？所以這個呢，就因為有這種漏洞呢，你是有機會出現這個所謂播毒的隱憂，這個大家會擔心的，是吧？咁於是咧，呢個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咧就即係喺度炸營啦嚇。咁啊，佢又話咩咧？佢話根據傳媒報導，有旅客南下香港時，只需自行申報是否有48小時內陰性核酸報告，即使有抽查，亦形同虛設。咁佢就問：以後你嘅規矩，人哋仲守唔守啊？即係話兩地嘅安排應該對等，雙方咧。都應該嚴謹檢查跨境人士的檢測結果，令兩地安心。好，咁啊，即係政府而家咧就暫時都仲未有反應嘅。咁我想講嘅咧就係，而家出現呢種情況就係、其實都好危險嘅喎，係嘛？嗱，你撇開嗰個所謂政治立場啊，譬如我哋呢啲係反共嘅人啊，或者被認為係對中國極不友善嘅人。他做什么呢？我们都认为他不对的、啊。撇开你这种看法。你只是看现在第一日通关就已经被发现有这种情况。你两方面是不对等的。喂大佬，他这么多人涌下来，是吧？因为继续下来越来越会越多的嘛，是吧？那现在就要观察啊，即他即全面解封了之后 ,14 亿5千万人民与病毒共存。喂，那個所謂確診的數字一定是急劇上升的啦，大佬。雖然你官方現在沒有正式公布，每日都甚至乎話死好少人都夠膽講的，咁但係冇人信佢啦，係咪？咁但係你香港你驚唔驚先？係咪？你防疫有漏洞，咁你就會有播毒嘅危機噶啦嘛，呢個必然噶嘛，係咪？啊，當然啦，即係過去嗰三年啊，大家都睇到。即係兩地基本上係不相往來，因為呢一個疫情，係咪？咁我哋睇翻啲數據，你就知道啊。喺2018年就總共即係每日啊，即係喺中國嚟香港嘅即係訪港嘅旅客，佢日均訪港嘅人數，即係平均每日訪港人數。2018年係139,831人。2019年是119,931人，2020年咧，即系话开始啊呢个病毒肆虐嘅第一年，7,415人，咁呢7,000多人有几多人破毒咧？真系天晓得，系嘛？好啦，跟住落嚟到2021年得180人，2022年系922人，系嘛？咁你可以睇到即系嗰、那個數字啦，好啦，三年咯，呢個2020、2021、2022，跟住而家2023嘅8號開始呢一日，咁當然呢一年又會好多啦，係咪？咁因為頭一日即係首日，即係你琴日禮拜日啊，中國訪客啊有5,046名啊，咁呢個只不過係疫情水平，疫情前嘅水平就係 4.2%。即係疫情前，即係2019年啊、2018年呢啲啊，咁得個4.2% 嘅啫，係嘛？咁當然呢個其實仲有啲人數嘅限制嘅啊。咁呢個就係、即係睇翻呢啲數據，咁就知道啊。而家就算啊，琴日啊通咗關啦啊，咁都係得個5,000多人啊，由中國大陸嚟香港只係得個5,000多人啊，出境嘅佔多數嘅啊。出境的數目是即入境的數目很多倍啦。 咁當然喺嗰個成個交通啊各樣啊，咁大家都可能即係嗰啲嚟嘅人或者由呢度出境嘅人啊，咁都唔會好似以前咁順利嚇、啊。你需要掌握個時間係咪？可能平時即係以往嚇、啊、太平盛世嘅時候需要一個鐘頭嘅嚇，咁而家即係公正係出境啊嚇、啊、辦手續啊或者即係嚇交通啊等等，而家可能咧就兩個鐘頭。係嘛？或者更長時間都未定啊！咁就呢個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咧，佢就話咧，佢話今日禮拜一咧就係翻學啊，同埋翻工嘅日子啦。咁啊，即係同琴日嘅情況分別就非常之大啊！咁就當局咧就會監察通關之後同工作日交通嘅相互影響啊。咁另外咧，就因為陸路嗰度咧，高鐵咧就仲未復運嘅，要到呢一個月嘅15號咧，先至即係恢復運作啊。咁啊，3年來第一次啊，即係免隔離通關啊。咁啊，好多人期待已久噶啦，呢個係。咁但係咧，而家就會出現一啲即係大家唔想見到嘅，或者可能會驚咧，即係。其實香港人我唔知啦，我哋喺呢度只不過係靠睇新聞啫。咁如果你睇無線電視新聞或者其他新聞，咁大家都即係啊，多數都係正面去睇嘅，好少人用負面嘅角度去睇嘅。咁但係我哋咧就根據香港即係有啲傳媒嘅報導，淨係講琴日呢一日啊。嗱頭先有啲咧就係講啲數據嘅。咁當然我哋就主要就係要講嗱，我哋唔可以喺雞蛋裏面挑骨頭，冇嘢去揾嘢嚟去即係去抹黑佢啊！你話係嘛？咁但係出現一個所謂兩地嗰個檢測唔對等，你反映咗一個現象好清楚嘅係嘛？香港始終就係相對嚟講啊，係比較即係個制度比較健全啲係嘛？香港嗰啲執法人員，即係喺即係邊防呢啲執法人員係嘛？咁佢咪照足嗰個指引嚟做咯，係咪？咁你出境唔該你攞嚟睇下先，嗰48小時嗰個 PCR 嘅即係陰性報告係嘛？但係調翻轉喺中國大陸邊防咧，係嘛？南下對於南下嗰啲人咧，即係隻眼開隻眼閉嘅，咁咪大鑊啦嘛？你明唔明啊？而家就問題就出喺呢度啊嘛，係嘛？北上就香港嚴格檢查，南下就大陸自行申報，咁你冇溝通㗎？屌你李家超啊，系嘛卢宠茂啊呢啲，咁你唔使上去同佢倾噶，系咪？1月8號开关，你咪要做好多准备工作先。嗱，呢个从常识嚟睇嘅，好简单嘅啫嘛。你双方一定系，尤其边防系嘛嗰个处理，你大家都要对等咁啊，同埋一致先得噶嘛。如果唔系咁，有咩用啊？我打开道门，喂，即系欢迎你啲人嚟播毒，系嘛？如果你嗰边即系唔系严格检查嘅，系嘛？咁好可能有啲人已經確診，佢落咗嚟嘅喎，咁啊大鑊，係咪？咁你嗰邊檢查咗，呢邊就唔會檢查佢嗰個核酸報告嘅啦嘛，啱唔啱？呢邊係出境先要查啫嘛。咁出境查，喂，即係嚴格檢查，呢個係負責任嘅表現啊嘛。咁有啲人咪唔出得境咯，係嘛？唔出得境之後，佢入唔到大陸咁解啫嘛。你明唔明啊？咁對大陸嚟講，相對係咪香港嗰個播毒嘅危險性係咪大大降低咧？調翻轉。喂，你俾佢自行申報，你又睇隻眼開隻眼，隻眼閉嘅，又唔係個個檢查嘅，咁係難保即係有所謂破口啊，係咪？好多時嗰個疫情爆發就因為個破口，咁當然而家大家就話：，誒、哎，我哋都唔驚，妖嘢，話黐佢啦，係咪？橫掂日日都咁多確診㗎啦，係咪？咁香港而家講緊都成300萬人確診啦，都冇乜所謂嘅對香港人嚟講，但是香港和大陸的情況是很不同的，是不是？即是所以是不應該向大陸看齊的，你不要下下就在學大陸，是不是？實死。所以你李家超又好，盧寵茂又好，你這些相關官員呢，其實個個都有責任的，是不是？即是呢、這個還有幾個主要的官員，一個李家超，一個鄧寶強，鄧炳強，鄧炳強就是即係嗰個出入境啊，都係屬於佢嗰個政策範疇啊。咁啊，仲有盧寵茂啦，咁呢三條友係咪？咁你究竟做咗啲咩先？係咪？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係咪？你唔可以嚇佢中國方面 同香港大家冇一個共識，咁喺處理呢啲牽涉到兩地嘅即係人命安全同埋健康身即係嚇嗰個問題，咁就一定係會出現好多漏洞，係嘛？咁呢啲漏洞出咗之後，邊個負責咧？係嘛？咁你香港呢啲所謂問責官員，使唔使承擔一啲責任咧？係嘛？呢個係即係好似呢個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啦嚇，咁佢嗰個講法。他話咧，即係而家曾經接即係打過三針嗰啲長者都有死亡風險嘅啊，咁所以就話要按時補針。咁好啦，佢有一個回應，我覺得又好有問題嘅。佢話咩咧？佢話內地來港與海外抵港人士理論上應該看齊，同樣都要接種兩針疫苗更加安全。不過既然定咗政策，就無謂爭拗啦。啊，哇咁都得啊，係咪？你咩專家？你係你嗰個專家係從嗰個醫療嗰個角度出發噶嘛，大佬？呢個政府專家顧問，喂你唔係負責交通，你唔係負責政策政治嘅，你唔係負責政治噶嘛，大佬？你係作為政府嘅專家顧問，係指喺防控疫情嘅專家顧問，所以你要講話，喂你就算打過三針疫苗都好啦，嗰啲長者一樣有死亡風險嘅，所以咧打完第三針之後，隔咗一段時間應該都要打第四針，係咪？呢個係專家顧問嘅嗰個專家睇法，係嘛？咁亦都話內地同埋海外嚟香港嘅人，理論上都係應該要看齊嘅。咁如果唔看齊，看齊意思就係都係要打過兩次疫苗先得，係嘛？咁但係如果定咗政策就冇嘢拗啦。咁嘅意思即係話，而家內地嚟香港係唔需要有疫苗接種要求嘅，免針。呢個有陣時喺香港咧，就用安心出行嚟逼好多人要打針，唔打針咧就飯都冇得食。系嘛？咁所以呢啲咁嘅政策，你咪笑死人咧？咁但系你竟然话，既然定咗政策就无谓争拗，点解无谓争拗啫？希望喂，你如果内地而家同香港唔同步嘅，好似我哋头先讲嗰个 PCR 咁样，系嘛？而家你开关啦，系嘛？佢要杀到嚟，咁佢要有个 PCR 个阴性证明。我哋出去喂，香港入大陆，你又要有个 PCR 嘅证明。咁香港就负责，香港边防就负责。睇下啲旅客，即係前往中國大陸嘅旅客有冇呢一個 PCR 嘅陰性報告，好嚴格咁檢查，冇就唔俾你入，唔俾你出境。OK， 好啦，到喺中國大陸南下要嚟香港嘅，咁佢喺邊防嗰度咧，嗰邊嘅邊防人員咧就係咁以隻眼開隻眼閉，因為佢自行申報。咁呢個又係政策，所以無謂爭拗。我屌你咁都噏得出係嘛？所以而家係有問題嘅。我成日強調就係我頭先都講喺個人道嘅立場，係咪？即係兩地嘅人啊，可以譬如香港，佢可以翻大陸睇佢啲親人，係咪？大陸又可以嚟香港睇佢啲親人，係咪？三年啊嘛，係咪？咁呢個就即係大家應該樂觀其成，係咪？都應該要支持嘅。咁但係出現呢啲咁嘅漏洞咧，亦都要指出，係咪？否則嘅話，你咪即係揾嚟搞，係咪？好，休息一陣。